还有看到这柳絮飞的时候。也许你觉得柳絮飞很烦恼，会过敏，会觉得有些脏，但是听的音乐一出来，你会觉得那是柳树的种子，杨树的种子，而且好像一年又过去了。又是一年柳絮飞呀，真的是在微风的吹拂下漫天飞舞，有时候感觉好像这柳絮也永远留在了记忆的长河里，像柳絮一般，这样的记忆变得轻柔而温暖。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克莱德曼《梦中的婚礼》，不知道这首曲子带给多少朋友回忆呀。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一的古典也流行，来签到，看看各位好朋友在周末的时候都做了什么呢？我爱钢琴，你好，会飞的老马，还有胡雪迪，日升日落又到了周一，谢谢啊。还有 Simo， 对 Simo 说了梦中的婚礼。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弹琴的动力是为了弹克莱德曼吗？鹏程你好，还有秋水风神、金美美、缅甸猫、花板爱乐立本、邓新荣、甲和山人正在听。Dick 说了，最喜欢刚才的那一首《行道树》了，缓慢略带忧伤。还有怪哉虫你好 ，Pig 说了，水边的阿迪丽娜错了，刚才那一首叫做《梦中的婚礼》。朱子成你好，音乐的意境真的很有花非花的感觉。还有罗明阳啊，就是风人说了，对于钢琴曲的普及，理查德·克莱特曼功不可没。是的，刚才我也想说，小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为了弹克莱特曼支持自己学钢琴学了下去吧。小爵士切换到巴洛克， 这首也是我很爱的曲子，分享给你，叫做《朱丽叶特与亚历山大》。音乐中真的有一种，当你不安的时候，可以聆听它；当你觉得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好像柳絮一样随风飘零的时候，你可以聆听它。这首也是我很爱的曲子，分享给你，叫做《朱丽叶特与亚历山大》。音乐中真的有一种，当你不安的时候，可以聆听它；当你觉得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好像柳絮一样随风飘零的时候，你可以聆听它。古典也流行。刚刚呢，鹏鹏也问到我关于我们听到的威尔第的那首作品。其实呢，威尔第他的四季套曲当中呢，其实是选自他的作品八的第一部。威尔第四季套曲中的八呢，还有其他的部分。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其实是很类似于四季套曲，是在威尔第同一时期创作的，却不是，是他的一首。很类似于四季套曲，是在威尔第同一时期创作的，却不是，是他的一首。就这样几天，虽然很烦，这样不如你在柳絮中感受那面幻莫测的，就像是云朵翻飞的翱翔，思绪随之起舞吧。其实有些东西，从讨厌到喜欢，也就是一念之差，犹如人生的悲欢离合。等到失去时，你才知道珍惜。一直希望北京什么时候可以没有柳絮，也许那时候柳絮就成为了我们的记忆了。今天带给你的上半时段也是钢琴曲偏多，肖邦，结果没学下去，再试试吧。如果有时间，既然你那么爱古典音乐，再来坚持一下，继续再学。框框你好，说太突然了，都是美好的音乐愉悦心情。还有微笑你好，停车签到，祝你安全。

在两天的时间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安排16场参观活动，每场最多允许30人进入月宫一号大厅。此外，由于目前月宫365实验正在进行，为安全起见，参观人员年龄不得低于12周岁，身高要在1米5以上。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旋律是不是你觉得很熟悉呢？前面不是绿袖子吗？后面是什么？这里呢，其实我们听到的是英国作曲家沃恩·威廉姆斯的代表作品，叫做《绿袖子幻想曲》，是一首管弦乐队作品了。这首作品意蕴悠远，也是充满了幻想的意趣，让我们浮想联翩。尤其前面的绿袖子部分，大家应该很熟悉。说到这位英国作曲家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他的代表作品像有歌剧《赶车人》、《休格》、《恋爱中的约翰爵士》，以及像《云雀高飞》，还有这首《绿袖幻想曲》，都是非常有名的。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就是我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的音乐，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这首曲子叫做贝多芬第五的秘密，来自于 Piano Guys， 前奏的部分是巴哈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而这首曲子是基于 Secret 写的，因为呢 Piano Guys 把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的四个乐章的不同部分融入到这首作品，所以这首作品叫做《贝多芬的秘密》。 这样的音乐真的让我感觉到，不管世事如何变化，沧海桑田，但是生命力是默默地不断向前的。这里我们来听的这段曲子叫做笔记本，用音乐来记录，用音乐记录每一天，记录人生，记录不同。爵士叫 Rosta， 要知道这首作品其实演奏的可是爵士大师，他叫查理威尔，或者叫做查理伯格，这个译法。1962年，博萨诺瓦通过查理伯格正式引入到了美国，他就是在巴西的旅途中沉迷于巴西的这种音乐，而他与博萨诺瓦的大师巴西的 Stan Getz合作的唱片《爵士桑巴》很快获得了成功，就促成了博萨诺瓦风格的诞生。所以要有博萨诺瓦，也要感谢这位大师查理伯德。其实博萨诺瓦也是像桑巴呀，很多音乐加上爵士的融合。查理伯德呢，不只是博萨诺瓦的大师，还是吉他大师。我们听到他这里的 solo。 小爵士的味道，在这个午后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轻松一下。这里是古典也流行，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有点后悔在这个时间这个时段这个日子带给大家现在这一首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第一乐章，因为布鲁克纳所做的九部交响曲三部宗教合唱交响曲中，尤其以后三部最为成熟完美，其中又以第八为代表。这部第八交响曲是他作品当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也有人因为它的深刻的戏剧性而将其称作悲剧，也有人管它叫做圣经启示录。其实这些称谓都不足以涵盖这部伟大的作品。是的，它触发激情灵感，而且具有哲理性。所以我刚才说在这个时间段，而且我们不是完整来聆听，有点不够尊重，但是我们也要扩大自己聆听的视野，是吗？说到简单的介绍一下，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手稿 其实就是它有很多的版本，手稿是1887年完成的，并且交给指挥家莱维，但莱维不理解不了这首作品，无法演奏，于是奥桑的布鲁克纳将总谱收回，并且下定决心修改，后来还有了第二稿，完成于1890年，并且在两年后首演成功。另外还有很多的现代演绎，像切里比达克是最优秀的演绎，我认为，当然还有像约夫姆也是不同的感觉，但是切里比达克的演绎就更加有特点。嗯，卡拉扬一生也录过数次布鲁克纳，嗯，其中最为人推崇的是晚年指挥维也纳爱乐版，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卡拉扬的晚年指挥维也纳爱乐版本。当然了，卡拉扬演奏布鲁克纳也是有他自己的特点，也是很完成度很高，但是呢，有人也评论说是修饰度过高了。我觉得节目最后还是无法拿布鲁克纳来收场，以后吧有时间好好的和大家欣赏一下布鲁克纳的这部第八交响曲，或者好好再来说说这位指挥大师或者是作曲家。好了，今天的古典就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见。 I love the classic。 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琴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1点到2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白姐来北京首创来了。 嗨，没错，我是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的节目主持人白姐。4月20号，我和我的搭档为你拉开首创奥莱店庆狂欢季的序幕。4月30号至5月1号，首创奥莱36小时不打烊。4月20号，我在首创奥莱等你哦。 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B出口全行其道。首创奥莱，我来了。 阿尔当山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不用加盟费就可以。